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夏季养车找魔盛，魔盛让空调更清凉，动力更强劲。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傍晚，暴雨狂风奇袭京城，一同前来的还有雷电和冰雹。朝阳、昌平、怀柔、顺义等北部六区县多地出现了冰雹，朝阳区气象台还发布冰雹黄色预警。昨晚不少网友晒出形状各异的冰雹，从图片上来看，冰雹大小不一，小的如玉米粒，大的像鸽子蛋。市气象局昨天通报，傍晚北京出现强对流天气，雨势强，许多地区一小时最大雨量超过了30毫米甚至50毫米，延庆的东门营一小时最大雨量为72.3毫米。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天午后到傍晚，西部北部仍然有雷阵雨，小雨量级为主，局地降雨量为20毫米左右，请注意出行安全。昨天市规划委透露，通州将更提倡绿色交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将会先行买车必须要有停车位。此外，通州区还将加强公共交通，除了地铁8通线和6号线，未来还要增加其他的线路。从7月1号开始，电信企业在通过各类实体营销渠道销售手机卡时，将要求用户出示本人身份证件，并当场在第二代身份证读卡器上进行验证。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购置和部署了二代身份证识别设备60万台。受强台风苏迪罗影响，今天和明天，北京南开往福州的高铁列车将停运。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昨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出现了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大风和冰雹。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3度。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人体感觉闷热。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小叮当，车辆故障需要拖车绳。 变。 小叮当，车辆没电需要搭电线。 变。 你怎么什么都有？ 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工具包，你要的它全都有。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北沙滩到清河桥、白葛桥、南站村到居庸关车多，京哈高速出京方向田家府车多。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听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打开艺术之门，2015暑期艺术节正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前两天我采访了这次活动的负责人，中山公园音乐堂总经理徐坚老师。 今年打开幼稚门呢，虽然我们时间稍微缩短了一点，因为后面有那个阅兵哈，我们到8月26号就闭幕了，但是场次呢也还是保持了这个60多场的这么一个阵容，我们是62场演出，12场艺术讲座，10个夏令营，就是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今年呢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那个形象设计，包括我们 T 恤衫的设计，我们这次都是和北京的第80中学，他们有一个这个绘画兴趣小组，是这些初中生和高中生来帮我们设计的，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 T 恤有5个图案，也是最丰富多彩的一年。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中学生他们可能会参与演出，因为有少年宫的乐团，还有什么合唱团啊什么的，但这次他们更深度的参与了，所以我想这个打开艺术之门应该是真的是这种艺术形式和这种艺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哎，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啊，我也看到了我们这次打开艺术之门的那个主画面哈，是一个女郎的那个样子，而且特别有艺术性。 对， 最重要的她很时尚很青春。 是、嗯、包括那个其实那主形象那个孩子，就是那个创作者是那个高一的一个孩子，他在介绍他的那个形象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多细节都没有注意到，他那个裙子实际上是一个钢琴键。 嗯 啊，所以他的那个幻想的这种那个艺术的这种创新能力哈，我觉得是特别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中来。从演出上来说的话呢，我们其实今年有好多是就是我们叫这个新进加盟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每年这个名家名团哈都是阵容非常强，但依然会有一些亮点。常石磊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他有很多的这种音乐的创作，还有他的这个演唱，其实他是一个他虽然是在流行领域他很那个什么，但是呢他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他在上海音乐学习的过程中，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跟乐迷的一个分享会，就是既有他的说他自己的这种经历和各种经验，然后他也会演唱他最著名的歌曲，然后大家我们还会发起一个活动，让大家来告诉我们你最想听到他的什么歌。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儿童的这个童话剧小王子，这个呢也是一个原创的一个那剧目。小王子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童话作品，但是我们把它其中的一个部分给它这个创作成这个作品，所以我想也是孩子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艺术种类吧。 就这一届的打开艺术之门的讲座很快这个票就告罄了。 对，我们这次讲座呢也确实就是以往我们可能主要是围绕着音乐方面讲座，但是我们其实今年是扩大到很多领域，包括我们这个第一讲是我们中国著名的这个学者王蒙先生的讲座，然后还有仁义的著名的剧作家梁炳坤老师，很多这种大家来给我们的这个观众呢进行这种更近距离的艺术上的沟通。因为我们这12场讲座呢，我们是一开始是它是有一个套票的这种推广嘛哈，然后就很多观众，因为我们的场地有限，因为我们剧场里面都有演出，所以我们本来是要把它放在我们的会议室，所以会议室的座位就有限，结果我们好多讲座不得不到剧场里边啊，然后呢实在是叫不开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大厅里边摆上了这个椅子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观众现在的这个就是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了，就是不光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欣赏者我来看演出，我可能其他的活动包括夏令营也是很多都爆满，包括我们现在今天正在进行的竖琴夏令营，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寥寥无几 啊。对呀、啊、竖琴大家就觉得好像是阳春白雪那样的乐器 啊，就是平常接触的也很少。我们今年是第4年办了，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好像当时报名的时候可能才20-30个人，但是今年因为他毕竟那个就是乐器有限嘛，我们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够很好的来体验，所以我们的名额本来是50个孩子，结果最后就没办法，就不得不增加到60名，也是很早就爆满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家长就是在各个方面他们都非常愿意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去接触去体验，包括我们的这个价位也好和我们的这个方式也好都是属于完全是非常这个亲民公益的啊，所以孩子们和家长们也非常得到他们的这个欢迎。 我想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呢，21岁应该是已经成人了，这个打开艺术之门今年也是第21届哈，孩子们长大了 对您这个主办方来讲会有更深一层次的思考哈。那以后这样的活动会怎么样继续提升？您是怎么想的？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准的保证，我觉得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从小孩子可能到了成人了，就是他的品质是应该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名家名团，包括他们在曲目的选择，其实现在是更精细了啊，不光是说对小朋友的这种普及，实际上也慢慢的有大朋友的这种思考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要坚持这种水准和我们的名团。所以其实我们是在所有的这个包括文化局，包括我们的艺术家，包括我们的媒体的支持下，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到越来越好。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其他这种互动节目，包括我们的夏令营，现在就是内容越来越宽泛了。以前的真的是民乐方面哈，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是不是特别的那个深入的了解，但是你像我们现在琵琶夏令营、古筝夏令营，完完全全都是大家从就是包括他怎么做琴他都能够去体验。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可能站在一个确实站在一个成人的角度去考虑怎么让他能够全方位的，就是很好的能够来普及，来沟通，来这个接触艺术。然后从此呢，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就是在暑假的期间如果来过一次音乐堂，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对他的人生有一点点的作用，或者是能够让他以后觉得我来剧场看演出是他一种生活中的一种必要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想我们的责任也就尽到了。 那说说我们的演出吧，小雨姐姐音乐动画故事会。 每年呢，我们都跟小雨姐姐合作呢，我们会有一个节目呢，就是小雨姐姐讲故事。故事呢是陪伴孩子们成长一个最好的一个启蒙。我们在剧场里边呢，他能够有这种音乐的配合和加入呢，我想可能对于这个孩子们在听的时候，他的想象的空间又会扩大啊。所以我们也是精挑细选，我们每次都会在讲哪个故事上，我们都会和小雨姐姐认真的沟通，就是想现在的孩子们，我们应该让他们听什么，他们喜欢听什么啊。包括每次我们音乐家的合作也是有各种这种设计啊，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场演出。接下来呢，我们有这个到后边有很多大家值得大家来欣赏的，包括像我们后边的中国电影乐团的经典的电影音乐的演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在我们打开艺术之门里边的这个是大团之一哈，可以大家喜欢听交响乐的可以过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民族音乐，宋飞老师的独奏音乐会，范伟清老师的这个古筝的名曲音乐会。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内容确实太丰富了，就是我觉得喜欢各种艺术门类的大家都可以来到音乐堂，暑期的这个阶段挑选到自己喜欢看的演出。 这一片 暑假里，首都图书馆也为我们的孩子们举办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活动。首都图书馆少儿部负责人王梅老师介绍说， 首图呢，在这个假期期间呢，为孩子们安排了丰富的那个阅读活动，其中呢，既有出版社跟我们一块合作的编辑姐姐到图书馆来介绍他们新书，我们也是继续开展书影共读，今天有讲故事，而且我们首图呢，每天还放映一些儿童的电影。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第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呢，正在中国儿童剧场举行。前两天呀，我去探班儿童音乐剧《豌豆与公主》。这部儿童剧呢，是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美国蒙大拿州米苏拉儿童剧院合作演出的儿童音乐剧。它很特别，因为这个儿童剧呢，完全是由中国的孩子用英语来完成的。我在排练现场呢，特别采访了扮演王子的小演员。 你好，我叫连清涛，英语名字叫 Chris。 你在这个剧里面演谁呀？ 演冰人王子。 啊，你演王子。你这是第一次演儿童剧吗？ 不是。 第几次啦？ 如果英语剧的话，应该是第二次了。但是在那个儿艺的话，就是第一次；在儿艺演的话，就是第一次。 啊，那刚才我看你排练的时候很放松，你觉得参加这个儿童剧的演出有意思吗？ 很有意思。 嗯，很有趣儿哈。 嗯。 啊，那这次你还是用英文来表演，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个挑战吗？ 嗯，是。一开始我也是觉得这个那个背那个英文台词比较难，困难，但是后来我就克服了这个困难，然后把所有词都背下来。 背下来，这个过程会不会很枯燥啊？ 嗯，就是每天早上吸取那个最精华的时间，然后去读，然后去背，每不会的就要一直翻背，一直翻背，背到会为止，所以我就觉得肯定是很枯燥的，感觉很困难。 啊，但是我看到今天你参加排练的时候，在美国导演的面前，我觉得你特别的放松，走位置调度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在排练当中也很用心啊？ 那我是十分喜欢表演，然后也很享受这次表演。 之前就是在马兰花艺校受过训练吗？ 没有，之前我只是在自己的学校学习。 那通过这次参加排练呀、演出啊，你觉得改变了你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认为英语，以前我认为英语剧是十分困难的，但后来演过这一次剧之后，我就觉得以后我可以继续挑战这个英语剧。 你们是不是在这个剧里面还有一首歌啊？ 有好多歌， 哎，那你们能够聚在一起唱一首歌吗？ 有。 把眼眨，快乐的童年快长大， 太阳天天升，星星把眼眨。